夜的身影，穿透空气乱了思绪，那种从没出现过的心境，告诉我一直等待的就是你。爱情慢慢的向我靠近，第一次向你鼓起勇气，你那甜甜的笑容，动听的声音，环绕在我的脑海里永不停。你是我的一见钟情，充满了梦里我无法抗拒。你是我的一见钟情，此刻我的心已被你占据。这一切是如此的神奇，向我靠近，第一次向你鼓起勇气，你那甜甜的笑容，动听的声音，环绕在我的脑海里永不停。你是我的一见钟情，充满了梦里我无法抗拒。你是我的一见钟情，可我的心已被你占据。这一切是如此的神奇， we'll be right back.